朝中，辛劳送炭烧文章带楼文，进来一问看吧，官边缘不讲大事长，民怀高谈老母夫妻们多恩爱，但愿他干戈平息烟火灾，到日今的被困在沙漠苦海，不论儿有时寂寞难耐，不自禁的痴痴毛发中心不改呀。 千古传， thank you.